扎加、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正我来临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呢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上期节目中呢，我们浏览了三字经里啊，介绍诗经的几句，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逢咏。我们也了解了《诗经》当中这几大类啊，国风、大雅、小雅、颂啊，都是在什么场合去使用的作品。那么在《诗经》之后啊，《三字经》的作者要为我们带来他所提到的《号六经当讲求》当中的最后一部《春秋》了。这部《春秋》呢，《三字经》的作者在引出它的时候啊，还和上一部《诗经》做了一个联系。怎么说的呢？《诗记王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这几句啊，蕴含的深意是相当丰富的。首先，咱们说这《诗记亡》，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说诗死了。我们说诗真的死了吗？如果在孔子那个年代就死了，我们后世是如何看到《诗经》当中的这些篇章的呢？诗的精神又怎么能在后世一代一代的流传啊？直到唐宋时期达到一个顶峰的呢？从这个角度来看，诗并没有亡。而且呢，在大多数人所持的认为三字经是宋朝的儒家学者王应麟所作的啊，他所处的那个年代里，我们来看诗的精神更是正处在一个繁盛时期。那为什么三字经的作者要说《诗记王春秋作》呢？这里面呀，背后蕴含的故事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首先我们说《诗记王春秋作》这六个字虽然是三字经的作者所写，但这样一种观点并不是从他开始的。我们看到在孟子当中啊，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说王者之祭息而诗王，诗王然后春秋作。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实际上啊，他并不是指的诗这样一种文体消亡，也不是指的这些优秀的诗作没有流传下来，他指的是诗歌的精神消失了，诗歌里所蕴含的那种美的东西啊，善的东西，民风最淳朴的表达，这样的一种和谐的艺术美感的东西没有了。那么诗没有了，这种精神消亡了，孔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春秋》，这是《诗记王春秋作》这六个字啊，它本身我们说字面上的含义。但为什么诗的精神会消亡呢？那么好的一个精神，我们的周天子昨天咱们介绍了，派出官员啊到各个诸侯国去采风，采集回来的这些作品谱上曲，在各种场合里面呢去当歌来唱啊，当成音乐作品来欣赏，多好啊！底下的诸侯来给周天子进献他们呈上的作品，大雅， 周天子反馈给这些诸侯国啊，赐宴的时候再有小雅来办席。那么同时对祖宗对这些神明啊，也都要有一份赞颂之意，通过诗的形式来表达，这就又有了颂。多么美好的一幅景象啊。那怎么这诗它就会亡了呢？诗纪亡的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是从哪一个具体的时刻开始诗亡了，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呢？这里面要引出的就是一段中国历史上堪称家喻户晓的故事，烽火戏诸侯。其实我们熟悉这个故事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故事当中呢，有一位倾国倾城的女子褒姒。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很多啊这些大的战乱也好啊，灾难也好啊，后世的人们在修订历史的时候，往往都把这一切的罪责推到女性头上。我们说这其实是不公平的，这是过去的男权主义社会啊对女性的一种污蔑。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和女性没有关系。能够有力量真的把一个国家搞垮，把社会搞乱的，一定是真的执掌最高权力的那些男性，是他们自己昏庸滥用手中的权力，才导致最后的结果啊！那都是令他们自己无法承受的结果，也令世上的千万生灵涂炭的结果。那么具体到诗纪亡这样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公元前781年周宣王去世了。周天子我们知道这是当时啊最大的一个王，也是诸侯公推的天下共主啊，奉他为天子。那么在周宣王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位王周幽王。我们今天说他是西周的最后一位王周幽王啊，当时他自己可不知道他是最后一个。而且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西周东周这是我们纪年的时候做的一个划分，在当时作为周天子来讲，或者说周的这个王来讲，他呢就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王位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他自己的国号里啊，虽然后来首都有了更换，但是呢自己的国号并没有变，始终就是一个周。那么我们说宣王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周幽王，可是啊选错了人。这个周幽王昏庸无道啊，不理政事，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全国各地遍寻美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手下的臣子就非常重要了。咱们之前提到过，孔子在回答曾子的问题的时候曾经说过，昔者天子有正臣其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作为天子啊，你手下如果有七个能够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这样的好的臣子，哪怕是你这天子自己无道，他也不至于把天下丢了。当然我们说这正臣欺人这是一个虚数，周幽王手下有没有好的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呢？有，但是这些人说的话周幽王不爱听，就把这些大臣呢是发配的发配，关押的关押，这些人没有机会再给幽王进正言了。这其中就有一位姓褒的大夫啊，这个给周幽王提了意见之后被周幽王给关起来了。那么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之后，哎，这位褒大夫啊被周幽王放出来了。他自己也很奇怪啊，我这么得罪幽王，怎么竟然能把我放出来了呢？哎，他的儿子在背后啊为营救自己的老爹出了一番力，从民间搜罗了一位堪称绝色的美女啊，就买到自己的家中，让他呢跟了自己家的姓，起名呢叫褒姒。这褒姒啊一送到幽王的身边，幽王就非常的喜欢，被他的美色所迷倒。这么好的姑娘，她有一点啊让这幽王心里头老有点不得满意。怎么呢？这姑娘不会乐，永远板着个脸。你幽王啊，那贵为天子天下共主啊，别的本事都有，可是就不能让自己爱的女人笑一笑。这幽王感觉自己这自尊心受了极大的侮辱，怎么办呀？这时候手底下我们说这坏的大臣就出现了，一位封地在国的大臣叫国士公啊，就跟周幽王讲，我有一个主意能让这褒姒啊笑给大王您看一看啊。周幽王当时觉得这太好了，这他眼里没别的事，昏庸啊，他就整天琢磨着怎么能让褒姒笑呢。一听手下的大臣说有办法，哎，赶紧你说说。哎，幽王，您记不记得咱们之前为了防备西方的少数民族西戎，咱们修建了烽火台，用这烽火台啊通知周边的这些诸侯啊，至少离咱们近的这些，能够在危急时刻咱们白天 点起狼烟，晚上点起烽火，让他们看到，哎，就知道信号来了啊！这个周天子现在有困难，你们得赶紧过来派兵，哎，来帮助周天子来。那么这个东西，您想，一个民间的女子，她上哪儿去见呀？他绝想不到啊，我们在这儿点起火点起烟，就能有这么多的兵马四面八方的赶过来。咱们把这个展示给他看，我觉得肯定能让褒姒啊笑一笑。周幽王一听，哎，对呀，好啊，这还好呢啊，那个是国家咱们说危急时刻呀，以自救保命用的。今天我们小朋友都知道狼来了狼来了的故事，狼要没来，你天天跟人家喊狼来了，等真的狼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保护你了。可是这幽王啊昏庸，只想着如何博美人一笑，完全没有考虑这些。下令，哎，带着褒姒啊登上就近的一座山头，晚上啊，这白天还不行，一定要在深夜让这个火光啊亮起来，让褒姒能够看到这个场面。点火，晚上这烽火点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的一条火龙啊，就在这个山上隔一段距离，隔一段距离点起。那么周边的这些诸侯国看到信号来了，这咱们早约定好啊，这烽火只要点起，那么天子现在是有难了。于是啊，马上集合军队赶来秦王，来保护周天子。赶到周的都城一看，哎呦，这天子怎么都没在都城里，还在这山上啊？莫不是这都城已经丢了？天子逃到了山上啊，赶紧这些诸侯啊带着兵啊，顾不上停息，汗流浃背的就冲到了山脚下。可到了山脚下一看呀，山上也没什么紧张的气氛呢，怎么隐隐的还有音乐声音传来呀？这些诸侯啊纷纷的上山，到山上一看，没有任何的敌人，幽王带着褒姒啊正在这儿笑眯眯的等着呢。这些诸侯就问呢，天子您这是怎么了？哎，周幽王说，哎，没事儿没事儿，辛苦你们了啊，这儿啊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这儿没什么事儿了，走吧。各个诸侯国呀，人家都是动员自己全国的兵力赶过来帮你的忙的呀，你这么一句话就把人家又给打发走了，把人家给忽悠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大伙儿啊生气归生气，可是呢敢怒不敢言，毕竟当时周天子还是天下的共主。但是啊，这位周幽王也是最后一位天下的共主了。就因为他这一次烽火戏诸侯的无聊举动，日后当他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诸侯们袖手旁观，没有人再来帮他了。这是后话不表，咱们说当时褒姒看到这一幕啊还真乐了啊，尤其看到这些诸侯辛辛苦苦的赶过来，幽王一句话掉头向后又走了，这褒姒表现得很是开心。这褒姒一乐，幽王可高兴了，重赏了国师傅，并且在这之后，周幽王呢就把周的朝政啊交给了这位国师傅来主持，引起了民众啊大范围的这种不满和怨恨。而周幽王呢只知道宠幸褒姒，听信褒姒的话呢，把自己原本的王后和太子都给废了，把褒姒立为皇后，还把褒姒的儿子伯服立为了太子。原来的皇后和原来的太子呢逃回了自己的国家啊，当时一个叫申国的国家。那么在公元前772年，申侯啊就是申国的这位国君，等于是被废的这位皇后，人家娘家人呢人家看不过去了，我这个女儿嫁给你，她又没犯什么错，你怎么能够因为宠幸别人就把她给废了呢？我的这外孙子啊，这本来是你们的太子，怎么也给废了呢？于是这位申国的国君呢申侯啊就联合犬戎，这是当时西北部地区非常剽悍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发起了对周的进攻。那么这个时候周幽王又想起那烽火台来了，赶紧啊又命人点起烽火。可是这回啊上过一次当的周边的这些诸侯再也不上第二回当了。好，我辛辛苦苦的赶过去，您就为博您妃子一笑，谁再干这傻事啊？于是呢一个救兵也没有来，而周朝自己拱卫京师的兵马本来就不多，京城啊很快就被攻破了。周幽王以及新立的太子伯服，还有那位祸国的国师傅都被叛军杀了，而这位褒姒呢也在乱军之中啊被叛军掳走，最后呢是不知所终。那么幽王被叛军杀了，这周是不是就灭亡了呢？没有，刚才咱们说了，这是申国呀 看到自己啊，国君的女儿还有外孙子在周幽王这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呢才发兵联合犬戎攻打周。那么当真的把周幽王杀了以后啊，申国呢其实在当时是个小国啊，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野心，于是呢就只是把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啊，我们说这个周幽王原来的那位太子给送回了周，立他呢为新的周王啊，史称叫周平王。那么周平王呢就把这都城呢迁到了洛阳。我们说在周朝的这个历史上，这是一个分水岭，在周幽王之前呢后世称之为西周，而从周平王开始呢，这个国都迁到了比较靠东的洛阳，这以后呢就叫东周了。那么东周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后世我们又把它分为了春秋和战国这两个阶段。无论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期，整个东周时期共同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天下大乱。周平王当时还有一个天子的名分，但是仅仅止于名分。有人说这会儿的天子啊，就像一个傀儡，其实我说呀，他连傀儡都算不上。什么样的人算傀儡啊？汉献帝可以算傀儡，曹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天子还是有一点余威可以用来令诸侯的。但是对于周平王来讲，在他之后周朝的历代的这些王啊，或者我们还称他一声周天子吧，在当时诸侯的眼里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地位可言了。在那个时候，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把我自己的势力做大，把我的地盘扩大，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五霸七雄。而周天子呢根本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空有一个天子的名号，但是呢号令不行，政令不通。那么周天子呢到后来啊也放弃了啊，就自己躲在这个洛阳里，面对着日益强大的诸侯的势力呢，他也是束手无策。那么既然你自己都已经自暴自弃了，天下的诸侯当然就更不把你放在眼里了。我们之前说，那在西周的时候，周天子是要派出官员去采封的，这就有了后来的国封。那么到东周的时候啊，周天子也派不出人下去采封了。你不出来采封，那这些诸侯自然也没有人去把他们搜罗的这些民歌献给你，那么国封就消失了。这些诸侯眼里面不再有周天子，自然也不会再来觐见周天子，那么也就不会有献给周天子的大雅存在了。你们都不来到我这儿来进贡嘞，那我自然作为周天子也没有机会再赐宴给你们。没有一个天子给诸侯的饮宴，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再有小雅，大雅小雅全都没了。连人都已经不尊敬了，现世的活人都没人管了，前辈的列祖列宗那些神灵还有谁会放在眼里啊？这么一来啊，这宋也没了，国风大雅小雅宋全都没有了，整个国家呀，我们说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际息而失亡，失亡然后春秋作的背景，也是三字经的作者所说的失纪亡春秋作的来历。所幸这失纪亡啊，只是对天子的尊敬没有了，并没有让我们中华文化中失的精神真正的消亡，使得我们后世啊还仍然能够看到那么多优秀的诗作，包括我们的相声作品中也有很多和诗有关的段子。我们今天呢在下边的时间里就再来欣赏两段，咱们先来欣赏一个相声小段，叫改字诗，由高峰、栾云平两位青年相声演员表演。 这位叫栾云平、 哎、 非常喜欢这个人，这人非常的优秀， 我不行， 有文化，有文化，有修养，气质非常好。各位您看这，气质非常好，有文化。另外来说，这么些优点，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缺点 哪点不好啊？ 都有缺点。 看见女的走不动道，唯一的缺点，对不对？ 是， 承认吗？ 承认，这怎么不承认呢？ 不过这也无可厚非。 不过 因为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都爱看， 说是看女走不动道，你看97老婆她也能走动。对不对？ 是， 想说什么说出来， 我不说了。什么我也不说劲儿。 可能说的不对，你知道吗？确实是啊，那不她也爱旅游，那阵去十渡啊，上十渡去玩去，带着好些个东西跟着一帮人去了，上那玩，十渡都是那个水啊山啊风景挺好的， 嗯， 她上那儿去了， 小河沟跨一石桥，看这个景致多好啊， 是美， 喜欢看这个。河对岸有一女的，这女的可能是此地工作人员，要不在这跟前住， 嗯， 买东西去了，买什么？买粮食 啊， 拿着一袋米，不多啊，七八斤五六斤，也就这意思，塑料袋提来着， 嘿， 长得好看， 什么样？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梁，小嘴，细腰，扎背，扇面腰，啊，特别的漂亮， 好看 啊，五官清秀，带着煞气，出来之后，这是张飞呀，这 带着煞气， 特别秀气， 哎，您说清楚了， 特别的秀气。长得烫着那个头，烫着头，戴一个金丝眼镜，金丝眼镜，上身穿一短袖，下身是裙子，脚底光脚没穿袜子。 您看的可够仔细的啊， 不都你告诉我的吗？你告诉我，长得确实漂亮。他就是动了这恻隐之心了，想戏嘛戏嘛人家。 这词儿是不是？ 哎，显示他有文化呀？怎么显示啊？从桥上走过去，到那女的跟前，挡住拦住他。拦住之后没有别的举动啊， 嗯， 显示他有文化， 我说话 说了六句诗， 嗯， 说哎即兴的现抓现编，说六句诗后边带四个小字儿， 对， 就是想跟这女的俩人联络联络。怎么说的呢？ 啊， 就以这桥为题说的。 桥， 他是这么说的，说有木念个桥，桥大伙都会写， 是 桥梁的桥嘛，说有木念个桥，无木也念桥，这两句话就有学问。 对， 有木是桥梁的桥，无木是姓桥的桥。 嗯， 你看显然他有文化。 嗯， 说有木念个桥，无木也念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个娇，多娇谁不爱，谁不爱多娇 啊， 拿手一指那女的，七呀过来， 我 多大胆子， 是 愣敢叫七，不认识， 不认识， 愣敢叫七， 你多开放， 哥的一般人准跟他急了啊！ 对， 要不就扭身走了，不搭理他了。这女的真有涵养，也有文化。 嗯， 给他回了六句诗，零四个小字儿，特别有意思。 他怎么说的？ 他是这么说的：“ 您来了， 也是拿他拿这个米呀、为题。 哦， 说有米念个粮， 粮 无米也念粮。 对呀、 有米是粮食的粮， 是 无米是优良的粮。 你看看， 说有米念个粮，无米也念粮。 哦、 去掉粮边米，天女念个娘，谁娘不爱子，谁子不爱娘？拿手一指他，儿啊，玩起 去你！ 好了，听众朋友，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和诗有关的相声作品。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房。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给你唱惊喜，总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恰似上头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来欣赏一些和诗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诗既亡，春秋作”这一句。下边我们来欣赏一段由相声前辈名家张杰尧先生啊和刘宝瑞先生合作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九诗》。 哎，咱俩做段相声，哎。您说这个说相声是无话不说， 哎， 得有社会的常识。 对， 什么叫今，什么叫古啊，都可以谈谈。必须得有社会的常识。 对， 你看过去有这么四个字，叫酒花财气。 哎， 这个酒字你看很好啊。 哦， 三点水一个有字，要不喝醉了有个称呼叫醉鬼。 哈哈，醉鬼。 哎，这个有字就对于这个差不哪儿去。喝酒的人是一个人一个脾气。 对， 一个人一个秉性。 哎， 有喝完了好睡觉的。 是啊， 有喝完了好笑的。有喝完了好骂人的。 这可不怎么样。 是骂人他都骂别人，没有骂自个儿的。 你想 有这个人吗？喝醉了，我可喝醉了。 喝醉 你瞧我像人不像人呢？没有这么着的吧？ 没有， 他老说人家。还有这个喝完了酒啊哭，这最麻烦。 哦，喝完酒爱哭， 咧着大嘴哭。 哼， 你要在酒馆里头也好，你在饭铺里也好，要咧着嘴一哭，这旁观者就寒碜了。 对呀， 到底是喝酒吃饭呢，是送殡呢？ 嘿， 这玩意儿多对呢。有这么哥五啊，八兄弟，这个老五有这么个毛病，喝完了酒就哭，那哥四就不敢见他， 不敢跟他一块喝， 一喝酒他哭了。叫人家笑话。 是啊， 这哥四老躲着他。可巧这天呢，大概有三四个月没见面了。 哦， 这老大碰上他了，实在躲不开了。 怎么样？ 他过去啊，这老大请了个安，说这个大哥，您现在的境遇很好啊。老大说，哎呦兄弟你好，我可有事，有什么事我可不陪，我头就要走。这老五过去拉住了，说哥哥，咱们哥俩可有好几个月没见了。无论如何咱找地方喝会子， 非要喝酒不可。 哎，老大说不行，我有事。这个老五一话把大爷给挡住了。 说什么？

你死以后咱俩就离婚。哎，他的爱人走了，他回来了， 回来了 一看墙上多一首诗，敢一念有要跟我离婚呢。 别喝了，哎， 这一乐你说他就不喝了， 不喝了。 嗯，他再配一首诗， 就配一首诗 啊。 怎么配的？ 你说离婚咱就离， 咱 死后哪有酒一滴，赶快你去找对象。他端起酒杯来了，滋一口，哎，我那美酒当作妻，嘿，可是非喝不可， 非喝不可。 他的爱人回来看见这首诗了， 嗯， 心里别扭，一想要缺德啊，劝我是劝不过来， 嗯， 我没那么大功夫跟你怄气，你们家有家大人，我要找我公爹去，赶紧跑到上房 找老头去了， 找老头子了。 嗯， 不要，爸爸您瞅瞅您这个儿子，我劝活不过来的，一天呢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您赶紧去瞧瞧，他没事写酒诗气人了。老头子说在哪儿呢？在我那小房里头，头了带路，我去看看。 看看吗？ 老头子过来这么一看也生点气， 哎， 你想自个儿的儿子，我也劝劝他。 老头要劝劝他， 哎， 怎么劝呢？ 写着诗劝的。 哦，也写一首诗 啊，说我儿不要宁静醉，不知节约竟浪费，现在大家齐要进，努力生产人心背。 哎 哎，这老头子是个进步的老头子。 嗯 嗯，这首诗写的挺好。 哎， 老头子出去了，醉鬼回来了，过来一看这首诗，哦，这是我爸爸写的。 是啊。 哦，你是爸爸，我是儿子，拿这首诗压力压力我。 你瞧， 我哪听这个呀？ 呵， 抄起笔来给他爸爸又回诗一首， 又回了一首诗。 这首诗神极了， 怎么写的？ 这么写的， 您说说。 爸爸废话不要说 啊， 杜康造酒刘仁和，太白醉罢满书写，吴松醉走景阳坡。 呀哈， 嘿，他比上古人了。 哎，拉出几个点来， 赶着他一比古人，把老头子哥比急了。 是啊， 什么叫浪费啊？老头子不管了， 嗯， 跑到酒店了，多了没有？要了500斤酒了。 500斤 啊？ 干嘛呀？ 给他喝。 呵， 他加了头号的皮缸，里头有水倒了，刷干净了，把这500斤酒往缸里提倒，把醉鬼找来了。爷俩还要说， 嗯， 说现在你不是好喝吗？我也不拦你。 哎， 今个爸爸叫你喝够了，喝我这个酒可有个条件，怎么样呢？你过去掀门这酒怎么样？ 哎， 嘿，这醉鬼过去这么一闻呢、啊，喝。很香， 哎， 嘿，真比那个西凤酒的味儿还冲。 你瞧， 比那个贵州茅台还强， 呵， 比河北的那个龙潭酒还高， 嗯， 比保定府的二锅头还好。 啊，行行，甭比了。 呵，他越闻呐、啊，越馋得流汗辣子。 嗯， 过去意思就要来两口，他爸爸一拨了他。姐姐，你要这么喝不成，你得把浑身的衣服脱了，光穿个裤衩跳里喝去。你说他跳不跳？ 跳酒缸里头 啊、 嗯？他那哪能跳？ 嗯，他非跳不可 啊！ 啊、嗯，他馋着这个酒， 好嘛， 赶紧把浑身的衣服一脱，